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很认真地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想过50年之后会不会还想有人去记得你们？你们都既然身为这个戏剧工作者，都接触很多观众啊，都会有很多人认识你们啊，有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会不会想50年之后都会有人记得你们呢？ 我这条问题问明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图书馆有些剧本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人借的。 我唔知啊，我真係觉得喂太细啦，每一个人单一嘅一个人实在太细啦，即係我亦都即係觉得自己何德何能，有啲咩即係就算係呢，即係有阵时好得意，我觉得呢个讨论几得意，即係就算係有阵时呢啲人听到话喔、你做咩㗎，我係一个导演啦，吓你係导演嚟㗎。 嗯， 其实都是打份工啫，即系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啫。我有阵时真系会咁谂嘅。咁我觉得你话50年之后有冇人记得我啊？我唔知啊，我冇特别去谂啊。你话我想唔想？可能我都想嘅，因为我想即系，因为其实我哋到最后做导演或者我哋做戏剧嘅，其实我哋到最后系想做一啲啲人会觉得系最简单就系啲人觉得好啦，系咪？但系其实我觉得系令到人对人生有一啲唔同嘅体会，甚至系改变佢哋，令到呢个世界更加好。到最后我系想拯救地球嘅， 系但系咁嘅， 只不过唔需要记得你 嘅，系啦，冇错冇错， 记得你嘅影响， 只不过系话，如果我真系有能本事做咗一啲嘢，可能系一个演出或者系一啲嘅著作又好，或者某一啲嘢，系令到呢个世界系有某啲嘢改善咗，而啲人会记得你嘅，即系我唔希望个个都记得我，哇，我记得希特拉啊咁样，即系嗰个系另外一样嘢嚟啊嘛。但系我谂系到最后我哋做戏剧或者搞艺术嘅，都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个宏愿唔系人哋记唔记得我，系个宏愿系我有冇为呢一个世界做咗某啲嘢，令到呢个世界系变得好咗，可能只系少少。咁如果因为咁有人记得我，我谂我会几开心咯。 或者六姑写剧本咁，好可能即系啲剧本嚟紧有一个可以名留青史嘅。 我谂个作者你本身个动力唔系喺度，即系唔系喺话我希望做啲嘢人哋记得我，所以我去做啲嘢，即系唔系咁样咯。咁如果你做啲嘢出嚟，咁又咁啱有人记得你， 系咯， 咁啱咯。 即是拯救地球之后咁啊，咁啱啊！ 但系冇人记得都又冇所谓嘅，即系世界咁多，即系 太大啦！ 历史嘅洪流系咪一个千？ 或者50年之后，我哋嘅一剧之本都仲有人 做紧啊？翻50年前嗰个讲古佬， 但系都冇人会记得我哋嘅咯，五十年前嘅主持。 真系难嘢啦！ 喂，点解问大家呢个问题呢？就系呢个问题咧，都有喺我哋今日会讲嘅呢一套电影入面咧，有人讲过，有人问过，好特別嘅就係、是，係呢個導演咧問過入面嘅啲演員嘅，咁呢個問題啊，咁究竟50年之後會唔會想有人記得你呢？咁究竟我哋今次講嘅係乜嘢嘅劇本呢？就係、是《遠靈玉》啊，一套咧1992年上映嘅香港嘅電影，咁係由關錦鵬導演去執導啦，邱大安平編劇嘅，咁同埋咧焦紅平咧負責一個故事嘅創作啦。咁今次呢一個電影亦都是十分之出名啦，大家可能都听过啦，或者有睇过嘅人亦都唔少啦。咁大家睇完呢套电影之后，我首先讲咗我嘅諗法先，我都冇諗到原来佢会有一个咁跳跃式嘅，首先讲下好似讲遠靈玉，咁但係又会去咗拍摄嗰个团队入面有啲导演同埋演员之间嘅对话啊，讲下自己嘅啲 research 啊，咁样佢用个咁样嘅形式去拍呢套电影喎，即係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啦。可能我哋一阵讲完个故事之后再慢慢讨论下佢呢个手法系点样。咁而两位睇完呢一个遠靈玉啦呢套电影之后，你哋嘅感觉又会系点样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年青好多啦，應該都係仲係我未入演藝學院或者係啱啱入演藝學院嗰啲年代。 92年上映嘅，因 為係啦，我諗我未入演藝學院啊，嗰陣時我係有啲頭暈噶，即係係點即係點啊？究竟我想我睇啲咩噶？嗰陣時又年輕啲啦，嗰陣時我諗我十歲啊，十零歲咁樣啦，係啦。 我尋日睇呢套電影，我都拗曬頭，我都覺得好難跟。 哦，咁但係。我諗我當年睇嘅時候，我係有啲喂想點啊咁樣，同埋咧，因為特別係當年再會更加覺得啲嘅。而家我就算我而家睇我都覺得嘅，好慢啊， 兩個半鐘啊套戲， 嗰戲兩個半鐘，但係嗰個慢咧，我而家睇嘅時候，我明佢點解要咁做嘅，因為佢想建立某一個好大嘅真實感。嗱，呢個牽涉到一個我喺特別係我啦，可能係我成日都提嘅蘇黎主義。即係布雷希特嘅，即係跳出跳入，佢好想建立某一個真實感，令到我哋跳到入去。但係佢喺需要嘅時候，佢跳翻出嚟，就係佢點解會突然間佢訪問翻張曼玉喎？即係唔係張曼玉 as 阮玲玉喎？係訪問翻張曼玉喎？你點睇啊？咁樣突然間張曼玉會走出嚟，即係佢以張曼玉嘅身份講俾你聽。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喺建立嗰個真實感或者想體會當時。嗰啲角色啊，喺戲入面嗰啲角色佢嘅情懷個感覺嘅時候咧，佢花咗好多嘅筆墨去營造一個氣氛環境出嚟。咁我諗我某程度上明嘅，咁但係即係今日再睇啦，我就係睇翻佢成個 structure 咧，我諗我明白咗佢多咗，同埋我都係覺得咦好有趣喎呢個處理。 我當時睇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嘅。不過咧當時我諗我有啲嘢我未睇到嘅，即係當時對佢呢個形式呢、這個形式咧，又一直都唔係好困擾我睇呢個戲嘅，因為我覺得都係好睇嘅。但係當時會集中咗喺即係阮玲玉嗰條線上面，我當時我印象之中，其實我之後都睇過幾次嘅。咁我今次再睇嘅時候咧，我反而睇到佢嗰個跳出跳入嗰、那個點解佢會咁樣做，係佢個意義喺邊度，同埋佢幫到個戲，即係整體個戲嗰樣嘢其實係喺邊度啊？咁係你或者有陣間可以打咗話，即係再傾下。 呢個我覺得會係今日我哋討論嘅其中一個好大嘅重點嚟。 好啊， 呢個戲嘅特色。 咁轉頭咧，同大家講下阮玲玉呢個人同埋呢套電影。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讲嘅电影剧本啊，《阮玲玉》啊，1992年嘅一套香港电影。咁啊，关于阮玲玉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熟悉呢一个人物啦？我谂系老一代嘅人会更加熟悉啦。咁佢就系一个中国嘅演员嚟嘅。咁喺20至30年代啦，系好出色嘅一个中国嘅演员啦。咁而留俾大家嘅一个好戏剧性嘅一个记忆啦，就系佢喺佢24岁嘅时候啦，就已经喺离开咗人世啦，咁亦都系喺佢可以话系人生佢嘅事业上面最光辉嘅一段时间，然后就离开咗。咁 最主要系选择自杀离开噶嘛， 咁就只不 仲要留低呢个人言可畏四个字咯，咁你真系好戏剧性嘅九三， 即系人人都会记得佢，亦都会谈论佢，甚至都好多人会去研究佢嘅一啲佢嘅生平啊，或者佢嘅一啲故事咁样。咁而亦都优待安平啦。同埋焦红平就会一起创作了今次香港的这套电影《阮玲玉》。那究竟这套电影的内容是怎样的呢？不如阿初又跟我们讲解一下呢。 《阮玲玉》这个戏一开始呢就已经不是讲紧话是阮玲玉当时的，就是一来呢就是我们见到是啲演员和导演坐在一起在这里倾紧闲偈咁样啦，就是访问他们，喂你即係你想唔想50年之後仲有人記得你啊？你覺得係點樣啊？即係呢樣嘢喺成個劇本入面咧，成個電影入面啊，係耐唔耐就會出現嘅。即係而成個故仔中間咧，就一路係穿插住阮玲玉佢本身個故事。 咁咁樣開咗講咗話，究竟會唔會想五十年之後仲有人記得你之後，我哋就入咗去睇遠靈一個故事啦。咁遠靈一個故事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嘅，遠靈一個故事。咁佢就係喺呢個叫二十世紀初啦嘅中國啦，即係1930几年嗰 幾年三幾年， 二幾年三幾年啦，就係一個當時當紅嘅女演員，而當時咧仲係一個默片啊，即係都未有收音嘅。咁啊，而喺個故事嘅結局啦，即係最後一場喺遠靈屋自殺之前啦，其實就係預示咗就係話，我哋公司咧就買一部新嘅錄音機啊，以後咧就有得有聲嘅電影啦，咁樣真係犀利啦。而遠靈屋咧就會成為第一個喺中國史上开声嘅女演员啦，咁啊，哇，好嘢，咁大家好开心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都未及拍呢套电影咧，其实阮玲玉就已经系自杀身亡噶啦。咁、那个故事一开始咧，其实就讲阿阮玲玉咧，佢已经开始有啲名气啦，就系、是、啲人开始话，哇，我睇咗佢嗰个戏，佢即系虽然咧一路咧，佢都净系之前啊，佢一路都系做一啲即系叫花樽嘅角色啦，冇乜演技可言啦，冇乜表演可言嘅。咁但系慢慢咧，佢开始咧，咦，而家开始有啲新嘅做法，有啲唔同嘅演绎咯，或者系做啲唔同嘅角色，佢开始出名，咁就开始有啲唔同嘅，你话系富商也好啊，或者系有一个一直都同佢好好嘅男朋友啊，咁样，咁原本咧就系咁样开始呢个故仔嘅，但系慢慢咧就系我哋睇到，第一，阮玲玉咧就开始佢亦都可以话佢挑战自己啦，喺个電影入面我哋見到咧，就係佢會走去同啲導演講，我想做某某個角色啊。如果導演同佢講話，咦呢啲角色唔啱你嘅，你唔係呢啲類型嘅，你係嗰啲温柔軟順，係啊，你係嗰啲好有氣質嘅咧，你唔應該做呢啲呢個角色，係一個好實幹型勞動階層係唔啱你嘅。而喺電影入面嘅張曼玉飾演嘅阮玲玉咧，就當場係將佢嗰個大褸除咗，然之後咧就抹咗自己嘅化妝，然之後就即係show 一個咁嘅樣俾個導演睇，而到最後佢亦都真係得到個角色，咁佢亦都係演繹得好好嘅，當時就係話，哇，亦都係大受好評啦，而佢就一路係平步青雲。跟住咧就佢身邊有啲其他嘅演員啦，即係女演員啦喺佢身邊，亦都有其他嘅投資者啊，或者係有錢嘅富商啊，結識咗啊，佢就開始咧同其他嘅人咧，特別係呢佢生命中呢幾個最重要嘅呢幾個男人咧嘅感情瓜葛啦，即係包括佢本身已經同佢要好嘅呢個老公啦咁樣，咁就但係呢一個男人咧就即係好。即係我唔知應該點樣形容佢啦，就係啦， 即係啲二世祖又係 啦，即係本身屋企有 大家道中落咗咁樣。 咁而阮玲玉佢開始即係拍戲有啲名氣啊，有啲錢咧，咁基本上就開始話係即係供養住佢咁樣嘅。 係又玩女人嘅，但係係 啦，但係喺嗰個年代就即係個都三西四妾咁樣，即係好多啦，即係特別係我呢喺戲入邊見到嘅，即係另外嗰個富商亦都係啦，就係、是、有老婆，跟住又有其他女朋友咁樣，而所有男人為埋。一齊就係話哦，我啱啱就早幾日有第二個舞女啊，同佢出咗去邊度玩啊，點做咗啲咩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喺或者喺嗰個圈子啦，嗰一扎人入邊啦，即係都有一啲咁樣嘅狀況嘅咁。但係輾轉咧，阮玲玉除咗喺佢事業上慢慢，我哋見到佢演技啊，或者佢做啲唔同嘅角色啊，越嚟越出名啊之外咧。咁佢亦都周旋咗喺另外兩個男人嘅身邊嘅，另外一個就係姓唐嘅一個， 唐桂山， 唐桂山一個富商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唐桂山咧，之前又有另外一個又係好出名嘅女演員嘅女朋友啦。咁但係話同佢分開咗，自己又有個老婆啦咁樣，就成日又去香港啦。因為又再加埋日本侵華，佢哋又喺上海啊，又去香港啊，走嚟走去啊，因為要逃避即係戰亂啦咁樣。咁啊，見到呢一個阮玲玉咧，同呢一個唐桂山咧，亦都係交往越嚟越密，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唐桂山咧就要求佢喂你同你老公離婚啦，咁然之後同我一齊住啦，咁就去到咧就係話呢一個咁嘅老公咧就要求話我你每個月俾$300我啦，我就同你離婚啦咁樣，咁卒之咧呢、这個唐桂山亦都話哦。一個男人去到咁嘅地步咧，其實好簡單嘅，我好容易打發到佢，佢要錢啫嘛。卒之就係每個月俾$100佢，然之後簽咗離婚協議，就以後就唔再喺埋一齊啦。而之後咧，呢個阮玲玉同唐桂山就亦都係同居啦。但係亦都同時咧，就慢慢開始阮玲玉咧喺拍嘅時候咧，就認識咗另外一個導演啊，阿蔡楚生。咁咧佢就同呢個蔡楚生咧，亦都係惺惺相惜啦，可以話係。咁啊一齊拍戲就大家個關係越嚟越好啦， 都真係有啲傳聞啊，或者係我哋喺電影入面見到嘅就係、是，咦佢哋兩個係咪開始有少少嘅感情瓜葛咧？究竟係點咧？即係呢個輾轉咧，個戲講啊阮玲玉嘅，除咗係佢嘅事業之外咧，亦都係佢呢一個咁樣嘅四角戀嗱，唔係話著墨好多嘅，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影響佢最大，因為去到最後，其中一個我哋估計佢自殺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呢啲咁樣嘅绯闻咧，就輾轉係包括係佢嘅呢個前夫啦，就唔知係佢同啲舞女講啦，告佢啦，同埋同啲記者講啦， 亦都開始想攻擊佢啦，又即係借呢啲做係 啦。因為中段嘅時候，佢哋亦都有啲電影咧，就係攻擊嗰啲記者啦。咁會唔會有呢個報復嘅成分啦？而到最後，阮玲玉咧喺佢嘅遺書上面咧。就是四隻大字不停咁重複嘅，就是人言可畏，而佢到最後就是服毒身亡嘅。咁而成個電影入面中間穿插咗咧，就係好多就係我哋熟悉嘅幾位演員，就係包括講，喂，俾係你，你會唔會咁做？或者俾係你，你受傳媒攻擊，你會點樣？即係我哋就不停咁樣穿插，有一啲我姑且而家就叫佢做有一啲抽離咗，係布萊希特咗嘅，突然間佢嗰啲演員會現身說法，佢點樣睇阮玲玉，或者佢點樣睇其他嗰啲角色？哇！即係譬如話阿吳啟華有講話，哇，其實佢呢一個老公真係唔～都唔係人嚟嘅喎，真係佢咁 冇得救啦，都冇得救嘅喎。 但佢自己就係演緊呢個 角色，即係、就是、我哋喺個戲入面就見到有一啲咁樣嘅跳出跳入。到最後咧，去到阮玲玉真係死咗，佢葬禮嗰幾場咧、其實我覺得個處理係好得意 嘅。係啊 係 啊， 就係咧，我哋見到佢喺度拍緊戲啦，然之後亦都見到有另外一部歪啲嘅鏡頭，見到埋個攝影機，然之後見到阿張曼玉去 prepare 去做一個阮玲玉嘅屍體，然之後咧就瞓低咗，跟住到最後咧就係話我哋見到阿 Maggie 即係阿張曼玉啦，佢仲有少少呼吸喎，我哋 retake 啊呢個 shot， 跟住咧就係佢到就話哦冇呼吸啦咁樣，然之後咧就突然間定咗格，然之後就轉咗阮玲玉真係喺個葬禮度嗰一張嘅遺照，係完全係同一個 camera angle 嘅，真係拍翻同一樣嘢，咁嗰個係好震撼嘅，而且係同埋就係到最後就係見到咧係張曼玉咧慢慢瞓落張床度 prepare 去做呢一場戲，然之後佢就停咗自己嘅呼吸就演繹。阮玲玉死咗咁樣，嗰啲畫面係好震撼嘅，而我哋就重新去睇，即係點解呢個戲我就係話呢個手法會變成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去討論咧，就係佢點樣將嗰個張曼玉或者係關錦鵬去拍緊呢套電影嘅時候嗰個真實，同埋個戲劇入面阮玲玉嗰個真實咧，突然間有啲位咧係真係 merge 咗嘅，係唔係純粹嘅跳出跳入，係突然間到咗係 merge 咗嘅。 佢係用咗呢件事去專登係拍嗰啲，佢而唔係純粹真係一個枕喺入面，一個喺出面。你見到有一場直情喺最尾咧，佢係有一個導演喺度講緊嗰個遺言咁樣咧。然之後張曼玉即係後面喺度即係補緊妝，然之後準備瞓，即係佢係好刻意係做呢一種嘅感覺，將兩樣嘢真同埋假咧係即係夾埋咗咁樣喺嗰啲位置做咗一種好微妙嘅感覺出嚟。成個戲如果你睇翻咧，佢都好多呢啲位係做得幾有趣啊！我都覺得。 而到最後當然就係阮玲玉。就服毒自殺身亡，喺過咗50幾年啦。當時係就係香港係1992年拍呢套電影嘅時候，即係呢扎演員同埋導演點樣去睇呢件事，亦都唔係淨係講緊阮玲玉自己個故仔，就係佢你呢扎人佢哋喺拍呢個戲做 research 做研究嘅時候，揾翻啲資料，訪問翻一啲到而家仲未過世嘅一啲同佢一齊嘅演員啊，或者係同佢一齊共事過嘅導演啊，即係講翻呢啲咁樣嘅事件出嚟咯。咁就成件事係咁樣交織而成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晚的一劇之本跟大家讲1992年的香港电影阮玲玉。这套电影除了在个故事里面会讲到阮玲玉他自己在他开始转了联华影业公司之后开始越来越红了，跟住呢同埋佢同三个男人之间嘅嗰段恋情嗰、那个关系嘅建立之外呢，其实同时间呢就会穿插住成个拍摄嘅团队，由关锦鹏导演啦，同埋演员张曼玉啦、吴启华啦、梁家辉啦、刘嘉玲啦等等呢，咁佢哋会不断咁喺个故事入面呢去讲述返佢哋对于阮玲玉呢一个人啊，佢哋个感觉啊，又或者咧，关锦鹏咧亦都会访问咗一啲同阮玲玉咧曾经有合作过嘅一啲演员啊，又或者一啲导演啊，不断咁喺度即系加咗一啲历史嘅片段入去，即系有少少我都会觉得，好似纪录片咁样喺度讲紧阮玲玉嘅故事，佢嘅历史咁。咁但系咧，同时间又会有时去跳翻入去讲阮玲玉，即系由阿张曼玉饰演嘅嗰个角色啦。跟住咧就會構成咗今次呢一個嘅電影啦。咁而今次嘅電影有咁樣嘅手法咧，其實我第一時間我就會問啦，究竟嗰個劇本啊，即係究竟係咪一開始已經寫定咗係我諗住咁樣去拍，而喺某一啲位即係特定嗰個位置加入一啲導演同埋演員之間佢哋嘅溝通、佢哋嘅討論，然後又跳翻過去喺個故事入面啊咁樣，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但係都好明顯佢哋係有備而來，即係特登去咁樣鋪排而去寫噶。 我諗嗱，我唔肯定啦，當然，即係我諗佢哋係會知道係有呢個拍法嘅，我覺得，佢個劇本本身一寫出嚟係唔係咁咧？我當然唔肯定，我當然佢可能係中間有啲剪接嘅，即係點樣再啲位疊點樣再擺，但係我覺得佢係知道係會有呢樣嘢嘅，因為咧你見佢其實咧有啲位咧，佢係喺個劇本上面，即係起碼我而家見到佢嗰啲對白上面咧，係有做到一啲嘢。譬如我哋見到有一場戲咧，係講阿張曼玉拍嗰個蔡楚生嘅電影啦，係即係喺個瞓喺個病床度，咁收尾就係停咗機啦，即係喺戲裡面嘅阮玲玉停咗機。咁然之後咧，但佢仲喺度喊緊，一個演員喺度喊緊。咁收尾就直情係攞個被冚住咗自己咁樣，咁咧呢個時候你見到個飾演導演即係蔡楚生嘅梁家輝咧就行咗埋去，即係企咗喺度睇佢， 坐喺床邊。 然之後你就發覺咧，跟住佢個鏡頭再拉遠啲，就係見到係關錦鵬就同梁家輝講：，梁家輝你唔記得去揭開啊 Maggie 嗰張被喎、啊，咁係有一個咁樣嘅拍攝咁樣，即係戲中戲咁樣啦，好似係做咗一樣嘢。咁你如果睇呢場戲，你會覺得係梁家輝一個演員係唔記得咗去揭嗰個被，然之後但係咧，你去翻最後就係喺阮玲玉佢準備死啦嗰晚嘅晚餐咧，咁佢咪每一個導演男導演佢都會錫佢啦，同埋講幾句遺言，即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即係好似遺言咁嘅嘢啦。咁佢講幾句嘢，而去蔡楚生嗰度咧，佢就錫咗，然之後佢講咧就係話。我咧就係錫得你最耐嘅，我係專登嘅，因為你係最怕醜嘅。然之後佢就同啲人講，佢話佢咧，我上次拍佢個戲啊，我喊到收唔到聲咧，佢係唔夠膽咧，係揭起嗰張被啊。嗱，你覺得其實本身佢嗰個應該係一個梁家輝犯嘅，即係嗰個 NG 嚟噶嘛，即係個唔敢揭。但佢去後面變成咗係蔡楚生。是沒有去揭開佢，即係嗰個真同埋虛之間嗰樣嘢，你見佢去專登係做緊呢樣嘢，好似 merge 咗，你唔係好清楚究竟個虛同實喺邊度咁樣嘅，而佢係有心做㗎，你見到呢啲位，咁所以你就會覺得佢個劇本上本身係有去預備到有呢啲咁樣嘅空間去處理呢啲嘢，咁所以當佢係咪？邊個位插入去點樣嗰啲咁，我諗佢可能喺剪接上有再做過功夫嘅，但係佢本身嘅劇本寫嘅時候，我諗佢已經係知道個導演會係選擇一個咁樣嘅形式去拍嘅。 我自己嘅睇法咧係，雖然我哋都係靠估啦，但係我自己睇咧嗰一集訪問咧，我諗有五成甚至係更加多係 scripted 嘅，即係嗰啲訪問演員啊。當然有少部分係佢哋係。真情表白啦，就是問佢哋好簡單嘅問題。但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咧，係可能係我㗎咋，我係見到有少少演技上嘅瑕疵，即係令我好覺得嗰幾場戲 係 scripted 嘅， 即係有稿俾佢哋， 係有稿嘅。當然嗰個稿未必跟得好足，即係譬如話係嗱，等陣咧，我哋仲會問你呢啲問題，你大約咧就係答呢啲咁嘅方向嘅，因為個戲係咁樣呼應緊嘅，所以你 我估可能係咧，佢哋係同嘅演員係可能。work 過少少，知道佢嘅諗法係點，然之後可能就再即 係 可能係啦，可能會咁樣都未定嘅，即係可能有啲 first take 佢覺得唔夠即係好，或者佢會跟住佢意思點樣再 retake 過，可能係咁樣都未定嘅。 係啊，所以呢一個我自己喺睇嘅時候，我就有少少覺得，咦，究竟係咪成個劇本係 scripted 嘅咧？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冇咁嘅必要嘅，咁所以我而家當然我哋都係靠估啦，我都係嗰句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喺個 structure 上面。有可能是原本的鋪排是挺嚴謹的，即是他應該不會是散亂到很誇張，然後重新調配過，不是的，他可能到最後只不過是咦這裡原本我打算放在中間，咦現在我放在最頭了，但是在原本的 structure 裡面應該是都挺齊全，還有他應該一開始已經挺有心，就是將他們 research 的過程啊，或者是將他們那一日的有某一個討論呢全部已經圍埋在那裡，他一定是用的了，爭在用多少東西，他一早跟我們講了大約是啲嘢咁樣會出嘅而去做咯，咁呢個係都幾明顯嘅，我覺得。 嗱，我哋睇咧睇到佢個手法係點樣啦，即係啱啱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兩位都話：，知道佢用呢一啲嘅方法個作用喺邊度？不如依家我哋又喺度講下啦，究竟佢用一個咁樣嘅手法，其實佢係想點嘅咧？佢係想帶啲咩出嚟俾大家？ 我自己今次睇咧，我就好強烈係覺得佢哋係拍緊一個。一班電影人去拍電影啦，即係佢係講緊聯華當時嘅一班導演啦，同埋演員啦，即係去拍戲啦。咁樣而佢哋而家其實亦都係一個電影嘅團隊去拍呢一班電影人嘅故事。咁所以佢當佢選擇呢個咁嘅形式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啲跳出跳入咧，我自己覺得，與其係即係好似抽離咗我哋嘅情緒咧，我覺得反而佢令到嗰有啲嘢。感受其實是更加深的，因為你會好像突然間將不同年代的電影人的那樣東西是扔埋了一起去講，即是他好像在講一張阮玲玉，但是他不只是其實是講緊阮玲玉，而是講緊一班即是不同年代的電影人他會遇到的問題。有一個位置，譬如即如果作為例子，就是阮玲玉為什麼他最後會死呢？雖然他說就這樣留了一個人言可畏的說話，但其實呢我覺得編劇裡面他是即挖得深一點的。你要見佢最後咧嗰場，佢其實朝早啦，佢自己朝早咪同個老公講話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奸夫淫婦嗰場。其實嗰場戲咧，你如果而家睇好明顯，佢已經係嗰日已經決定咗係死嘅。你見佢嗰場戲做嘅時候咧，咁佢喺嗰度佢已經講咗呢一點，佢覺得自己係其實有錯嘅。咁後嚟你見到佢有個校長嚟揾佢傾。咁佢就話個校長話咁你就係上庭，不如你趁呢個機會啦，就去喺個學校演講度，你將你嘅即係委屈定點樣講出嚟。咁將阮玲玉話，但係其實我有錯。然之後呢個校長講咗句説話咧，你就即係你佢就話，咁你將你自己嘅軟弱、你嘅虛榮，你講出嚟啦，都咁樣，你可以幫到人。但是你一咁樣講啦，你喺阮玲玉個角度，其實你就知道佢一定要死㗎啦，某程度上。即係呢個係我唯一出口，因為你點可能一個人點樣去將自己嗰種嘅即係虛榮咁樣點樣擺出嚟啫？即係以佢嘅角色係你點樣可以將呢啲自己咁樣承認出嚟？但係你如果睇翻之前咧，其實張曼玉去訪問張曼玉嘅時候咧，張曼玉有一句話咧，佢講佢話我可能唔會好似阮玲玉咁樣即係會選擇呢個，但係佢話。喺而家，就算即係有陣時啲傳媒啊咁樣去將我啲嘢揭出嚟啦，如果有啲就算係真實嘅嘢咧，即係你咁樣俾人一層一層揭出嚟，其實係好難受啊！嗱，佢係相隔咗差唔多50年嘅兩個演員，但係你會見到佢嗰樣嘢其實係一樣嘅，其實諗緊嗰樣嘢係一樣，只不過可能一個喺一個更加封閉啲嘅環境，佢更加難處理。而家你會容易少少，即係咁解啊！但係嗰個裡面嗰個掙扎其實都係一樣咁辛苦嘅。咁你呢樣咁，當你咁樣呢種咁所謂跳出跳入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嗰樣嘢反映緊嘅，佢甚至唔係講緊一個人嘅故事，唔係淨係阮玲玉嘅故事，而係。差唔多佢可以概括咗係每一個唔同年代嘅電影人嘅女明星或者係面對緊嘅問題，佢好似將嗰樣嘢係昇華咗某程度上咧，我自己覺得今次睇我係覺得佢呢一種嘅出出入入咧係有呢一種嘅效果出到嚟嘅。 我想第一件事這個出出入入呢，其實就我剛才已經提過兩次啦，就是關於那個布萊希特的梳理效果啦。咁第一樣嘢我都必須要提嘅就係，本身單評咧係有一個幾重嘅劇場嘅背景嘅，佢係咁呢一個劇本，我諗如果我姑且假設係就係、是、成稿啦，即係佢係根據呢一稿嚟拍攝，原本已經決定咗係咁樣 insert 嗰啲嘢入去嘅話咧，咁係特別再突顯咗呢樣嘢嘅。本身佢係有一個好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嘅風格。咁究竟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喺呢個戲入面，而家我咁講啦，究竟佢意義或者佢執行咗出嚟個功效係咩嘢呢？咁我第一我同意 Lucretia 嗰個方嗰、那個講法嘅。但係另一個我自己嘅少嘅補充或者個睇法係咩呢？就係佢其實用咗演員嘅呢一個身份，作為一啲我哋普遍嘅觀眾認識嘅人物，去直接 comment 即係評論阮玲玉嘅事件，而令到我哋咧一路睇緊阮玲玉嘅故事嘅時候咧，我哋係多咗個批判性嘅。不論你批判阮玲玉佢本身做嘢啱唔啱，定還是係當時嘅環境、其他嘅人、所有嘢究竟啱唔啱？因為我哋已經我當如果一個普通嘅觀眾，我冇聽過邊個係阮玲玉，你一入到去個戲院度睇呢套電影，喺套電影開始咗無奈，你已經知道阮玲玉到最後係會自殺嘅。 係 呢樣嘢就會形成咗觀眾喺睇嘅時候咧，佢就會多咗一個分析上，點解佢會自殺？佢明明好紅嘅喎，點解會自殺嘅？佢好多人中意佢嘅喎。點解佢一步一步行咗去呢條路度嘅？咁呢一個咁樣嘅批判性嘅分析性咧，就係好典型布萊希特嘅戲劇啦，就會用嘅一個手法嚟嘅，就係講咗個結局俾你聽先，令到我哋已知結局，而我哋睇嘅時候咧就會冇咁嗱，我用呢個字啊，冇咁投入，冇咁投入嘅意思係冇咁感情上去投入去 feel for 佢，但係我會多一重嘅理性分析佢點解會咁嘅呢。我哋都投入，但係嗰種投入嘅方法會唔同咗，我哋會用咗個多一個比較批判嘅理性嘅思維去諗，而再加埋嗰一陣我哋認識嘅演員嘅真人嘅現身說法呢，即係我而家咁樣去描述呢樣嘢啦，就係、是、哎呀我知道係喎，可能張曼玉都會面對呢啲嘢喎，佢都會有人講佢嘅绯闻喎，佢同某某男明星或者係點樣，佢嗰啲嘢會俾人講喎，然之後佢而家咁樣現身說法喎，係喎我感受到個壓力喎，突然間就入返去阮玲玉個世界入面，咁阮玲玉而家 go through 緊嗰樣嘢，我哋就會多咗一個，因為某程度上張曼玉提過呢樣咁樣，我哋就會帶住一個嘅 comment， 帶住一個嘅評論，帶住一個理性嘅分析去重新去睇個場戲，而唔係單純去睇，哎呀阮玲玉佢好可憐啊，哎呀阮玲玉佢好慘啊，哎呀嗰個男人對佢好差，哎呀我係阮玲玉我會點啊，咁樣就多咗一陣咁樣嘅理性分析去支持呢個戲，以至到最後可以產生到Lucretia 頭先提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多咗一個，咦我哋重新去審視成件事，而我哋發現而唔係淨係喺1920几年、1930几年有嘅問題，而而家我哋都面對緊同樣嘅問題，而令到成句可以昇華咗咯。 係，甚至我覺得咧係，佢嗰個所謂嘅批判性，其實佢係即係令到你啊係會思考多一啲啊。而當你思考多一啲嘅時候，我覺得有趣係你其實個感受又反而會更加深啊，對嗰啲即係對裡面嘅人啊，即係佢依種嘅方法咧，就係令到，所以就係點解我睇會覺得個感受會更加深。即係如果冇睇過呢個戲咧，其實最近咧有一個都幾類似嘅觀影嘅經驗咧，就係、是Fast and Furious 嘅第七集啊，即係狂野時速咧。咁佢啊，因為個主角啦，即係 Paul Walker 過身。咁佢個戲嘅最尾嗰度咧，其實佢有一場戲咧，係即係專登係咁樣去寫出嚟，就係佢寫呢個男主角咧，就係喺戲裡面啦，都同佢嗰班拍檔咧，係決定今次做完呢單嘢之後咧，就我哋要分道揚镳啦，因為我要有個太太啦同埋個仔，我就唔會再喺呢個江湖上邊咁樣去做啦。咁、有一場咁樣戲，然之後咧就嗰場。最後一場戲咧就講佢哋嗰個沙灘度，佢嗰班拍檔咧就係喺個沙灘度望住佢咧，就同個老婆同埋個仔喺度玩咁樣。咁嗱，你好清楚，其實佢係戲裡面嚟嘅，戲劇情裡面就係呢班拍檔望住佢都好唔捨得嗰種。但係你作為觀眾，你又知道真實其實都係呢班演員扮演緊嘅呢個角色，其實佢哋演員其實係好唔捨得呢個死咗嘅即係呢個演員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其實係真同埋個戲嗰個 個真同埋假嗰個咁樣嘅交匯嚟嘅。咁、而你觀眾睇嘅時候咧，嗰、那個感受咧，其實平時睇戲唔會有呢種嘅。咁佢嗰個係好清楚，係有啲好強烈嘅依種咁樣嘅感受。咁當然阮玲玉呢度咧，佢冇嗰種咁強烈嘅，因為始終你唔係真係有個人，佢唔係咁意圖係做呢個咁真實嗰樣嘢。但係其實佢有某啲嘢其實係似嗰種感覺，你會有少少嗰種好微妙嘅嗰種嘅感受，係你平時如果就咁睇一個戲就咁去咧，係唔係冇呢樣嘢？咁佢呢個戲就做到某程度上有呢種嘅感覺，係令到你去將真實同埋個虛擬嗰度咧嗰種嘅微妙係出到嚟，而係好有趣嘅嗰、那個。我自己覺得唔淨之有趣，應該話係特別對佢呢一個戲咧，阮玲玉嚟講係有佢個意思喺度嘅。 關於呢一個現象咧，特別係 Lucretia 頭先提過嘅話，呢一個咁嘅現象，包括係 Fast and Furious 同埋我哋而家講緊嘅阮玲玉呢套電影咧，呢一個咁嘅現象啊，喺我個人嘅愚見咧，以我自己對布萊希特嘅認知嚟講咧，呢一個先至係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嘅極限， 可能係 係真正要做到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咧，係一定要做到呢個效果先至為之做到嗱，呢個係我嘅愚見嚟嘅咋，即係我冇睇過任何嘅書或者。或者同任何嘅學者討論過，係佢哋係咁睇嘅。但係大部分嘅學者同我坐低傾呢樣嘢，我都係即係秉持有咁嘅原則嘅，就係、是、我認為呢一個係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嘅極致。好多時啲人就係攞住蘇黎呢兩個字咧， 有啲誤導咗我咧，有少少。 因為我喺我哋嘅節目都提過啦，原本德文呢個字嘅 Flamedome Effect 係即係唔係咁樣解嘅，亦都冇一個好嘅英文譯名。到最後 Alienation 呢個英文字再被譯為中文嘅蘇黎主義、間離主義咧，係極之唔。而到最後希望做到嘅一個效果咧，我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示範嚟嘅，就係令到你將虛擬或者係戲劇入邊嘅戲劇真實同我哋嘅真實世界係真係 bridge 到，因為呢一個係會最直接刺激到觀眾咧，將戲劇嘅現狀同我哋日常生活嘅現狀重新拉埋一齊去思考我哋嘅現狀。即係由一開始我哋話啦，我想唔想50年之後仲有人記得我哋啊？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嚟嘅，因為你係會迫使到觀眾真係去會思考我哋嘅生活，而呢個就係布萊希特。佢成個理論最重要嘅部分嚟嘅，佢認為藝術本身係唔應該就咁獨立啊，佢淨係 art for art， 即係大家開開心心咁就算數，淨係 entertainment 算數。佢認為係一定要係同社會掛鈎，一定要同人民、同人民生、同生活係掛鈎，而到最後佢先至會即係建立一套咁樣嘅學說咯。咁而家我頭先話就係嗰個所謂我哋作為戲劇工作者、作為藝術工作者，好多時都係想做一啲嘢係真係可以改變到。我哋嘅生活或者幫到我哋嘅生活，最少係令到我哋睇到我哋嘅生活，重新去思考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方法咧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最好嘅方法。而阮玲玉嘅電影喺執行呢一樣嘅時候咧，係執行得其中一個嚇。我見到咁多個電影去用呢個手法嘅時候咧，係執行得其中一個係最好嘅。 係特別係咧，即係我諗係因為佢真係用電影人再講電影人嗰個樣嘢，令到嗰個容易係 bridge 到啊。其實最近我哋見過有即係譬如黃金時代係嘛？ 系， 佢都有呢个少少嘅手法，系无端端跳咗出嚟咁样去讲，但系嗰个手法，我觉得佢用得唔好，就系即系佢做唔到呢个效果，因为佢冇成样嘢好 consistent， 你唔会，你有少少唔明点解佢嗰个位置突然之间会跳出嚟咧？即系佢系就变咗令到嗰件事有少少奇怪，但系呢一若你阮玲玉呢一次咧，佢系真系好浑然天成，佢系做到成个样嘢，系我相信系出到佢想要嘅嗰个效果出嚟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同埋咧，啱啱我哋都有講過，即係我先啦。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喂，有啲難跟喎、啊，個戲兩個半鐘頭都頗長喎、啊。咁就連阿初啊、初初睇嘅時候都覺得個節奏有啲慢嘅。咁就住呢個位啦，咁不如我哋又講下究竟呢個戲嗰個節奏，或者喺個戲除咗話佢會加咗一啲製作團隊嘅佢哋自己跳咗出嚟嘅嗰一 part 之外，大家會覺得嗰成個戲嘅感覺會係點樣呢？ 我想在先天性上呢，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所谓的你说它思辨性也好，或者是令到观众多了一层的思考，需要有思考空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之前都提过，就是说它制造着某一个 reality， 某一个真实感，而在那个真实感里面呢，我们除了去感受那个真实之外呢，亦都给了多一个空间呢，我们去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埋去即细致啲去睇所有啲人物啊，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咁我觉得你不论系话你想感受远离嗰个感受，又或者系成个戏要 provide 一个充足嘅空间，俾佢而家想執行到嘅呢一个效果執行到出嚟，因为佢一定要有足够嘅空间俾我哋去感受同埋思考同时并行先得噶嘛。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认为我明佢点解嘅，但系即系可能最近我个人又忙啲啦，所以我突然间就快啲啦咁样。 我自己咧，其实我系中意个戏，我甚至睇完两个半钟之后咧，其实我好想再睇多一次添嘅。即系我系因为，尤其是今次咧，我觉得佢个所谓慢咧，其实佢系因为咧，我會用咧佢呢個編劇咧，佢係其實係寫得好詩意啊，佢將每一場戲咧，而呢個詩意，我覺得因為其實佢係要頭先我哋所講嗰、那個嗰、那個形式咧，佢係有某一個需要係去要咁樣去寫去寫，尤其是係佢嗰啲即係真係做軟靈肉嘅嗰啲片段啦，因為佢嗰啲片段咧，仲要係其實係 merge 埋，因為佢除咗插入呢啲真實即係張曼玉嗰啲訪問之外咧，佢仲要其實係中間插入咗一啲真實軟靈肉嘅演出嘅片段喺裏面嘅，咁即係所以佢要點樣將呢三樣嘢係咁樣 merge 埋咧？其實佢個節奏上面佢係要即係你唔可以。佢嗰啲戲如果係太真實太快，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個速度，其實係好難做到呢件事，因為佢係虛虛地嘅，即係我哋所講嘅成樣嘢係有少少虛虛地，佢先至可以做到嗰、那個咁嗰個佢想做嘅嘢。咁所以佢其實你見無論佢係個內容上面咧，佢寫嗰啲場口咧，佢都係好好含蓄嘅，佢唔係啲嘢砰砰聲，即係我中意咧就我中意，即係佢唔係佢全部嘢都係相對地係含蓄同埋係好。佢就算同張達文嘅感情啦，佢同唐桂山啦，佢同蔡楚生啦，其實每一段戲其實都曖曖昧昧嘅，有啲你會覺得好失途嘅。咁但係正正係因為佢有呢個失途，有呢種空間咧，咁你觀眾先至可以再去擺多少少，即係你有個想像，你先至可以將啲嘢咁樣去 merge 埋。如果佢做得好實咧，全部嘢咧，其實你係相對地係難咧，係即係將嗰三個 reality 係咁樣去擺。所以我覺得佢係佢呢個編劇其實本身佢係有一個幾高度嘅，即係佢個文學修養啦，即係佢個自己嗰樣嘢。咁佢係我覺得佢想要做成件事係咁樣嘅時候咧，佢係睇到佢係需要喺嗰啲位度係要咁樣去處理。喺尤其是張曼玉演阮玲玉嗰啲戲，佢係要用一個咁樣嘅 pacing， 咁樣嗰種詩意去處理，先至做到呢一成件事係可以完整咯。我覺得， 與其話詩意咧，因為成件事咧有少少咧係我咁樣講啦，佢哋係 investigate 緊阮玲玉嘅故事，佢個甚至係佢個死因究竟係發生咩事，而嗰個成個係一個謎嚟㗎。 係係，你冇辦法。 而嗰一個謎咧，佢喺呈現嘅時候咧，佢係用咗一個咁樣嘅方法，令到我哋更加咦，究竟係咩嚟嘅咧？即係我諗係呢一陣嘅迷霧啊，亦都係令到成個戲咧係更加昇華咗。 亦都其實佢係真係冇一個所謂嘅真實喺度，所以佢亦都唔可以寫得咁死。即係佢曾經都中間有一段話，其實呢句咧係佢哋冇真係講過嘅，我哋即 係。 即係佢，所以佢又唔可以即係將個真實做到咁真實嘅時候，佢就係唯有係即係唔可以話唯有，而佢想用到一個方式就係佢既可以唯美，亦都係可以交代到佢需要交代嘅嘢，亦都俾到一個空間，亦都可以成就到佢而家想做嘅嗰種嘅即係成個形式。咁樣我諗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好成功嘅呢個係佢呢個嘗試。 一個好特別嘅手法啦，用咗喺今次嘅呢一套戲上面啊，阮玲玉啊。好啦，咁今次嘅一劇之本嘅時間呢亦都差唔多啦，咁下一个星期呢再同大家讨论其他嘅劇本啦，今个星期就再见啦，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